大嫂，起来见礼。我乃召命问信的， 有命便知，无命不晓。 提起此人是大大的有名， 但不知君爷问的是哪一家呢？ 望丞相之女，薛平贵之妻，王氏宝钏。 哦，王宝钏， 正是。 啊，君爷，你与那王宝钏有亲？ 无亲。 有故？ 非故啊。 既非亲故，你问他则甚呐？ 我与她丈夫同饮凄凉，托我带来万金家事，故而动问。 是此君爷亲收的。 亲别。 哎呀，妾之想我夫妻分别一世八载，今日才有失信回来，本当相亲之妻，怎奈衣衫褴褛，这辫子抹去。我自有道理。啊，君爷，你可知衙门？ 衙门嘛，略知一二。 如此也， 远在天边，不能相见。 是金女。 哦，莫非你就是薛大嫂吗？ 不敢平贵之寒气。 来来来，重见一礼。 方才见过你了。 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 好过礼多人不怪，请把诗信与 请稍待， 请便。 哎呀，请便。想我平贵离家一十八载，不知他怎生独立，看四下无人，不免用言语试探他一回，有何不可？

所不知，我那薛大哥乃是个风流的汉子，将银钱巨都花完，为君的乃是个贫寒之身，积攒下几两银子都借与他配马了。 这就不对了。 怎么？ 像我那薛郎他也是个贫寒之身呐、 啊！哎呀呀，薛大哥呀，薛大哥，今日我才晓得你也是个贫寒之身呐、啊！本意算哪？当然， 大伯也该问他去了啊， 岂不伤了朋友的和气呀？ 这，阿俊爷，你腰中带的何物？ 防身的宝剑。 是啊，杀了他也该问他去了啊。 清贫是一家，朗朗乾坤，杀人岂不要偿命呐、啊？不该 烧你的 也不烧啊， 不该不烧你替他则甚呐、啊？ 我看大嫂变钱变色，婚事到了你手，三八两八扯碎，为君的岂不落魄人财两空吗？ 以你之见呢？ 我这里有马，大嫂趁起去至前村，招一大户人家，请来三老四少，同策同观。 此话当真？ 当真？ 果然。 哪个骗你啊？

只是你一定的要到到我留下的心人。 来，鹿儿来。 Hey. 天津你来人 Yeah. 事情，你哭的什么呀？得了，别哭了，咱们回去吧。 是啊，夫妻相逢乃是一件大喜之事，我哭你什么啊？不哭了，我们回去吧。 回去吧。你呀，回来。 做什么啊？ 吃馍的。我记得你走的时候是个小白脸啊，如今儿回来怎么长了这么些个讨厌的东西呀、啊、 这是胡须呀、 啊、哦，胡子呀，那么还去得掉去不掉呢？ 怎么去不掉啊？是掉就掉，是掉就掉。二位关亲， 关亲， 今日老爷与夫人相逢，乃是一件大喜之事，快快备上两匹快马。 快马无忧，只有一匹毛驴儿。 牵上啊来。 是。 指导教师赵京玄，司鼓谢梦然，惊呼白志鹏，音乐指导教师裴永丽、杜凤元，下面请大家欣赏。 Thank you. 禁不住一马 王子将所有将那臣欺君，恩那长来大地配呀中那的臣双，人等帮安。